约伯传第三十章。但现今年纪小于我的人都嘲笑我，这些人的父亲我都不屑于列在守我羊群的狗中。他们的精力已经丧失，他们的手背的力量对我还有何用？他们因贫乏和饥馑而消瘦，咀嚼旷野里的草根以及荒山野岭所生的荆棘。他们由丛莽中采取咸菜，以杜松根做自己的食物。人将他们由人群中逐出，在他们后面喊叫有如追贼。他们只得避居于深谷，住在山洞和岩穴中，在荆棘丛中哀叹，在葛藤下畏缩。这些人都是流氓的后代，都是无名氏之子孙，由本国驱逐境外的。但现今我竟成了他们的歌谣，做了他们的画饼。他们因憎恶我而远离我，竟任意向我脸上吐唾沫。他们解开了缰绳以攻击我，在我面前除掉了辔头。下流之辈在我右边起来，向我投掷石头，筑成一条使我丧亡的路。他们破坏了我的道路，使我跌扑，却没有人阻止他们。他们由宽大的缺口进入，辗转于废墟之中。恐怖临于我身，我的尊荣如被风吹散，我的救恩如浮云逝去。现今我的心神已颓废，忧患的日子不放松我，夜间痛苦刺透我骨，我的脉络都不得安息。天主以大力抓住我的衣服，握紧我长衣的领口，将我投入泥中，使我变成灰土。天主啊，我向你呼号，你不回答我，我立起来，你也不理睬我。你对我变成了暴君，用你有力的手迫害我。你将我提起，乘风而去，使我在狂风中飘摇不定。我知道你要导我于死亡，到众生聚集的家乡。若穷人遇到不幸向我求救，我岂不伸手去援助他？人遭难，我岂没有流泪？人穷乏，我的心岂没有怜悯？我希望幸福，来的却是灾祸。我期待光明，黑暗反而来临。我内心烦恼不安，痛苦的日子常临于我。我忧闷而行，无人安慰我。我要在集会中起立喊冤。我成了豺狼的兄弟，成了鸵鸟的伴侣。我的皮肤变黑，我的骨头因热灼焦，我的琴瑟奏出哀调，我的箫笛发出哭声。